星星的治疗安文艺。李一博说的掷地有声，不过坐在直播间的他恐怕不知道这话说出的时候电视机前响起了多少嘘声。星星的短板是安文艺，这还用你说吗？谁不知道？是的，谁都知道，包括潘林也很清楚。他也没想到李一博如此得意洋洋，胸有成竹，最终说出的就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硬是愣了几秒，这才接过话道：“ 安文艺确实是星星的短板。”“ 是的。” 李一博还在自信地微笑着，“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星星之前的对手有哪只利用好过这一点吗？” 潘林又是一愣，听说李一博这话里是有内容的，脑子也在下意识地过李一博这个问题。之前有战队针对安文艺做出过针对性的安排吗？ 我们不说太远，就说最近星星连胜数轮里比较强劲的两支队伍，烟雨和虚空。看过这两场比赛的观众朋友们也不妨回忆一下星星战队在这两场比赛里的团队表现。 李一博居然还卖起了关子。 那两场星星的表现？ 潘林下意识地附和着，心头也在琢磨。他的眼界比起寻常玩家要是高出不少的，这么一琢磨发现好像真的捕捉到了什么。 和烟雨战队的比赛，星星利用地形布下阵势，当时安文艺的小手冰凉始终躲在那堵石后，当时的战局烟雨根本没有条件对他发动攻击。 李一博说。潘玲这时候也已经彻底反应过来了。 哦，和虚空的比赛，星星干脆换出牧师发动快攻抢点，等安文艺再上阵时虚空只剩四人，星星胜势已定。 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往前数，和百花的比赛，甚至上赛季挑战赛决赛对加世，这些星星对强队的比赛可以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 没错。 潘林已经完全知道李一博要说什么了。 星星的战术思路看起来是和雷霆一样是有针对性的后发制人，但是星星的战术思路中有一条基准，他们在刻意掩护着他们的短板安文艺，每一局都尽可能在安文艺负担不大的情况下结束战斗。 李一博说。 肖时清完全看清了这一点，所以这一场他先发制人，戳的就是星星的这一战术思路，他不准备给星星给安文艺制造简单局面的机会。 潘宁说。 没错，所以他们的攻击节奏变化很多，而作为治疗，把握清楚对方的攻击节奏十分重要，他要留意到任何可能的危机，有时甚至需要直接判断独条治疗，但是星星的安文艺有能力应对这个需要他疲于奔命的场面吗？ 转播画面也极配合地切出了一个安文艺的主视角，视角变换得非常厉害，场面果然正如李一博所说非常纷乱，治疗在进行治疗之前起码得先判断出哪里需要治疗，这就意识着这个职业的选手不可只盯眼前的对手，他们时时刻刻都要纵观全局。但是萧时钦的战术布置将战斗角度全面拉开，安文艺根本无法死守一处进行观察，他只能不时注意这边注意那边，再加上雷霆节奏的变换，他跟不上节奏的不知所措已经完全暴露在镜头前。转播还有现场的电子屏都非常适时地给出了两队角色的血线，这种画面是在让观众了解某队治疗的出色控场时经常会给出的，每个人的生命都会被维持在一个安全线以下，血量在这条线上的起伏跳动会像是弹奏出的音符一样动人。但是现在给出的星星的血线大家只有纷乱，东榔头西一棒子的救场让人根本就看不出他心中所预设的安全线在哪里，没有安全线当然就没有稳定的节奏。星星的现场沉默了。安文艺是短板这个话题从最初时就有，但是一直以来却根本未曾暴露过，因为每一次团队的失败看起来也并不是安文艺拖累的大家，可是经由李一博方才那一番分析后，大家也赫然发现失败 没有太多安文义的拖累，可是胜利好像也没有太多他的功劳。安文义对于星星似乎就只是一个符号，让对手知道我们是有治疗在场上的。而仰仗治疗才能进行的一些战术，星星有过吗？没有过。虽然安文义也偶有闪光，但是确实他始终是在一种相对安全的环境下在比赛，而这正是星星一直努力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一轮面对雷霆，萧时钦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多方位、多角度、多节奏的攻击一下子就把安文义这一短板彻底逼出。团队对拼，治疗扛不住，那全队都扛不住。雷霆的攻势完全不会激活星星的某一人，他们就在不停的变换，不停的让安文义去寻找他们的攻击重点，逼安文义失误。星星还没有被击溃，多亏他们队中还有叶修，还有叶修的君莫笑，散人的治疗手段有限，但是终归能起一点作用。但是也只是一点，偶尔急救还可，靠君莫笑支撑是绝无可能的。怎么办？星星的主场当然为星星感到焦急的人更多了，不过雷霆一边也没有太过放松，要保持这种高频的战斗节奏不出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节奏不错，保持。 萧时钦在场上也时不时发一发这种鼓励性质的消息给队友们打气。雷霆的攻势保持得确实非常出色，空有战术如果没有执行力，那再精妙的战术也是白搭。而单从这种执行力来说，雷霆战队的选手素质那可就称得上是首屈一指了。这支一直以来就是靠战术来和其他战队周旋的队伍，队中选手的战术素养都是极高，尤其面对萧时钦的指挥和意图，他们都领会得极快，执行得极流畅。 星星麻烦大了， 李一博已经在宣布， 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吧。 潘林说道， 雷霆对地图特点运用的也是极好，我都有些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哪方选的图了。 李一博笑道， 星星选这图应该也是有一定用意的。 潘林用词真的很保守，因为他有一种预感，一旦自己的旗帜鲜明地给星星唱衰的话，就一定会被打脸。李一博感受到了潘林的谨慎，笑了笑，这种局星星还能怎么破？无论你强出哪一点都摆脱不了战斗，雷霆未必是要将你围困在这里，只是要不断地纠缠你，你的治疗不到位，这种纠缠就会是伤害，累积下来胜势可定啊。而且雷霆的指挥可是萧时钦，由他坐镇，有什么战术意图是能瞒得过他的？ 成，三脚下走位压制，带转30度攻击，放网回收。 指示依旧不断，星星方面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做就让安文义去承担这样的压力，可是他的意图屡屡被萧时钦看穿，及时的指挥让星星始终无法改变局势。 靠，欺负新人啊，算什么本事啊？ 方瑞怒了，在公共频道里咆哮着， 注意压制，方往我这边靠靠。 萧时钦不为所动，比赛场上没有纯粹只为抱怨的垃圾话，跳跃出的文字总是一种信息，看在眼里，脑中就会自然而然地解读，如此就会分散精力，下意识地产生情绪波动，那就更要命了。萧时钦可不会被这些影响，方瑞一放话，他第一时间的想法就是对方要有所行动，立即指挥队友进行预防。 轰天炮！ 方瑞咆哮完，海无量果然双掌推出，气劲从草面掠过，直扑向生灵面，看起来好像宣泄一般。 激光炮！ 苏沐橙的沐浴成风也立即对海无量的攻击进行了一下策应，一道激光炮配合着轰天炮射出，但是这个配合实在还是有些突兀，未经配合效果不佳。萧时钦操作生灵灭轻松避过，视角却片刻未离那边。 混乱之雨， 这时天空突然飘落起了青中泛紫的雨滴， 正是术士从魔界召唤来的混乱之雨。 哦，是要掩护放出这个技能，然后利用混乱之雨的范围空间发动攻势吗？这样的话，我们需要…… 萧时清思索着，正准备做出指示。 等等， 一、二、三、四，星系怎么少了一个人？少的是君莫笑。 君莫笑呢？ 萧时清慌忙在频道里问道。一个角色就这样从视角里消失了，是刚才趁自己躲避攻击的一瞬吗？那自己没看到的话，也总该有队友看到吧？ 啊？ 频道里都是队友们表示惊叹的文字。 都没看见？ 萧时清没多问，大家的啊已经算说明情况了。方才一瞬间五人视角都有盲点吗？是无意间出现的，还是在对手的攻击引导下才出现的？萧时清此时思考的已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后者，那毫无疑问星星的计划已经在展开。叶修的君莫笑伏在了草丛中，这是要做什么？ 成，接近范围搜索，方配合。 萧时清连忙指示。